夏梦小的时候，每当遇到开心的事情，她就用吃甜食奖励自己。 哇，夏梦，你又考了第一名。 第一名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我会超过你的。 你想都不要想。 Yes， 太棒了，我终于考过你了，夏梦。 我第二，你第三。 而每当夏梦遇到不开心的事，她又会用甜食让自己重新开心起来。直到有一天，夏梦发现原来这种开心只是一种假象，甜品其实就像麻醉剂一样，只能暂时麻醉自己，不但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还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从那以后，夏梦就开始克制自己，几乎再也没有吃过甜品。和夏梦不同，过敏体质的方心可以吃到的甜品其实不多。 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我希望我和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永远开心。 所以对方心来说，他更看重的是甜品给他带来的仪式感和幸福感。 方心，爸爸妈妈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爸爸妈妈准备离婚了。 从那之后，方心终于明白了，不管甜品被赋予多少种寓意，但它说到底也只是甜品而已。跟你的人生是否幸福、是否快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静静，你看这什么？ 雪媚娘。 谢谢妈。 你不一直都想吃吗？尝尝。 刘静其实不太喜欢吃太甜的食物，但每当她看到外形好看、款式新奇的甜品时，还是忍不住想要尝一下。 你这么吃东西的吗？这不好吃吗？ 外面那层皮吃起来太干，然后奶油又死甜死 的。你能吃 豆沙馅儿，能吃 肯定不健康，这种草莓不吃。 他早知道我给你买草莓好了。 我又不喜欢吃草莓， 我下次再也不给你买。 有时候刘静连自己都搞不明白她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虽然一副好看的皮囊可以吸引到她的注意，但包裹在里面的东西却总是让她失望。 我们初步选定本市最大的三家百货商场作为场地候选，嘉华百货。 现在不用再说了。 沈总，我的提案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就是觉得你不合适。我看这个项目还是要给你接了去。 可是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跟的。 孙小琪，沈总都说了交给我了，你还在废话什么？ 等一下，为什么女一永远是傻白甜，女二永远都是妖艳贱货？这个设定会不会太老套了？ 别急啊，夏总，你再往后看，后面角色是会有成长的。 一姐，刚才那个孙小琪好像很不服气， 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居然敢顶嘴，也不看看我跟沈总是什么关系。 不过我听说那个项目好像不好做，说不定每天都得加班。 加班又不是我的， 大家说话小心点啊。 看那个脸色越来越不好， 你真厉害，这有什么？刚才对不起啊， 楼下开了家餐厅，还不错，我们去看看。 为什么就是非要躲在厕所里说别人坏话呢？这不是等着别人听到吗？ 夏总，职场戏的部分您就别太较真了。这部戏主要的卖点体现在后面爱情剧上面。 哦天哪，你看他真会演呢，再装可怜，看了他就烦。 还有，平地也能摔啊？ 他可能是太难过了吧？ 这女主是不是太懦弱了点？ 她后面会反击的， 是有点，是有点。 这就是现代版的宫斗剧啊，懦弱被欺，黑化反击，很多观众都很喜欢的。 哎，行了， 就是这个。 哎，董事长，您请。 董事长好。 你是？ 他是新来的易杰，神户珠宝项目就是他负责的。 董事长，这是我做的项目方案，请您过目。 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神户珠宝的项目方案明明就是孙小琪做的。 解不解气？夏总，你就说解不解气？ 解气是没有，生气倒是有一点。 名场面，名场面马上就来了。 小琪， 小琪， 小琪，你没事吧？ 男主是瞎吗？这么一直躺脚底下都没发现。 是。 甜不甜？夏总，你就说甜不甜？ 甜吗？我怎么觉得有点恶心啊？ 是有那么一点恶心哈。 董事长， 小琪，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有点过了。 对了，所以。女一的反击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比女儿更厉害的大老板， 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吗？ 还有啊，我知道现在甜宠剧是主流，但也不至于每个项目都做这么甜吧？编剧不好好写故事，演员不好好演，还一直在那儿发糖发糖发糖，观众不会齁得慌啊？嗯，不齁吗？啊，齁吗？ 齁吗？ 齁 齁 齁齁， 不是跟你说了吗？夏总和季冲才分手，别推爱情剧。 那我推什么呀？ 复仇啊，谋杀呀，不挺好的吗？ 但是在放的时候，还有女孩子说那个画面还挺甜，但我就真的不理解啊。那个女主角长相普通，性格还差，工作能力还不好，霸道总裁为什么喜欢她呢？ 因为乖乖爱她啊。 那也可以是霸道女总裁爱上男秘书呀。小伙子，我看上你了。小伙子，跟着我，下半辈子别奋斗了。 我觉得 小伙子，吻我， 因为观众不爱看呀。有本事你跟王继冲说，你别奋斗了。 那女孩子就都喜欢男人跟她说，你别奋斗了，我养你啊。哎呀，这个市场需求我知道，我不就想抱怨一下吗？ 你真的不来点啊？ 算了， 要是现实职场能像电视剧里那么简单就好了。 那你又怎么了？你老总不是同意你参加那个项目了吗？ 啊，明白明白啊。但是您看，我们其实有点想用合作的形式。 那就是不给钱了。 哎，不不不，车马费我们还是有的。 你说你们一个香槟活动，现场肯定没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美食博主发挥的。 要不您看这样，我们给你们找一些可发挥的空间，然后你，喂喂。项目会议啊，为什么没通知我？ 都是一些跟活动流程关系的事情，跟你关系不大。 流程建议我也有的呀，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不需要，你就把你的媒体联络做好就好了。 媒体联络我也已经做完了，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你就非得做点什么是吧？啊，这样，那个庆生环节的蛋糕还没定，你去找一个五星级酒店订一个，记得外形要跟这次活动的主题契合，考究一点，味道吧，别太难吃就行了啊。 好的， 你公司团队氛围真的不太好。 其实也怪我自己，离开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思想和理念都 out 了，所以他们才不愿意用我。 时代变了吗？ 以前做媒体是做一样东西给所有人看，现在是要做不同东西给不同人看。 市场越来越细分了，你也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嘛。 哎哎哎， 好，最后一块。 你好，你的鸡肉三明治。 谢谢。 哎，你不是生酮吗？怎么又吃碳水啊？ 其实我早就不生酮了。 嗯，他刚才吃那么多蛋糕。 有专的人士跟我分析过，我的 BMI 就体脂率其实都比一般女人好。在数据上，我也是个美女。 数据美有个屁用啊，外表美才有用吧？ 对呀，难道你去夜店遇到一帅哥，你会跟他说：“你好，这是我的体脂报告，可以请我喝杯酒吗？” 哎，别笑。刘健，说说你最近糟心的事情，让我们俩开心一下。 那谁呀？ 你谁呀？ 姐姐。你用这个表情看着我爸干嘛？ 我没什么糟心事儿，让你失望了。 嗯， 因为最近生活比较平淡。 我不信啊。嗯， 哎，对对对，你那个超好看的富二代发小还有没有给你刷礼物？ 刷着呢，我晚上还得跟他吃个饭。 就因为他给你刷礼物啊？ 对啊，你最近虽然在失业，但你不能这么堕落啊。 嗯，我服了你们了，想什么呢？嗯。 二姐，佳佳呢？ 冷又带她去散步啦，一会儿就回来了。哎 呦， 你看我们这一来啊，把静静给忙的， 她高兴了呀。 静静，你也别忙活了啊，过来我们说说话。 就是啊， 我们这都一年都没见面了吧？ 哎，对呀，静静，你怎么不带你男朋友一起来呢？ 男朋友 啊？ 我没男朋友。 不不不， 哎呀，不就你妈说那个吗？那从小玩到大，那个家里特别有钱，那个 哎，宋超，宋超，宋超，人家这是刚跟他约会呢，哎，刚刚认识，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的啊，倒是挺般配的，倒是。 哦，哎，静静，这你之前是不是在美国工作嘛？现在回国了。 美国，我什么时候在美国工作？ 是这样的。他是去那个培训，要培训一结束，可不就回家了吗？ 哦，是这样。我感觉静静是经常出国啊。上次我们打牌的时候，也听你妈说你在法国，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着，哎，你给我带一个包回来。 对，有这么回事。 我跟你说，那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忘了跟我们静静说了，你下次去法国的时候一定记得给阿姨带个包。 哎，法国，法国，我让我男朋友给你买。 说说算数啊！啊， 买俩。 对对对，三姨得给他买。 哎，你说你男朋友啊，上次你交往的那一海归，我觉得挺不错的，干嘛就散了呢？ 就是啊， 是小张，你记得吗？哎，他是被公司派到澳大利亚去了，所以静静呢，为了孝顺父母，说这样离家太远了，后来就跟他散了。我也觉得特对不起小 静静啊，别忙了，你坐那，你坐那聊聊。 不不，哎，小静忙着呢，你去忙。 我怎么记得不是海归啊？ 那是啥？ 不是那个大公司 CEO 吗？哎，姐，你坐呢，你坐，我问问你啊，到底是海归还是 CEO 啊？ 海归还是 CEO 啊？ 不是，那个海归在 CEO 后面。哎呦，他就是那个小刘嘛，你忘了？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他40岁，你说跟他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你说你就是想找一个年龄相当的，所以就这么分开了。 你说这么多年，你来来回回都谈了5、6个男朋友了，怎么一次也没谈成呢？ 我们 家闺女啊，这都要快生二胎了，你看这个。 你看，你每次都跟我说二胎的，我告诉你，这回我们小静跟宋超在一起。相当的般配，哎，男才女貌，关键是什么呀？他爸爸特别有钱，在北京开了一家大公司。 哎呀，多好啊！ 有没有照片啊？让我们看一看。哎 呦，那太方便了。他们俩拍个照发给我以后，我转给你们。 那真是。 哎，你看看 又谁来了？ 我去六家家带回来个玲玲。 哟，玲玲，来， 詹姨。 哎， 你看我妈怎么回事？哦。 姐，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呀？ 我早回来了。 啊，对了，姐，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啊？ 你不知道我这一年啊，可丰富多彩了。我先是跟一个海归谈恋爱，我没谈成，然后去了美国工作了几个月。完了呢，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了法国，然后连个包都没买回来。谈恋爱的哪有时间买包？然后好不容易呢，谈了3次男朋友吧，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碰到一个 CEO。哎，妈，那 CEO 叫什么？ 小刘啊。 哦，对，那个我跟小刘啊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发现啊年纪太大。有代沟，实在不行我就分了。后来又去了澳洲，在澳洲玩的时候啊，遇到宋超，长得又高又帅，家里又有钱啊，人又特别好，就跟他一起回了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应该会跟他结婚吧。 啊？ 哎，我跟你说啊，虽然我们家小静恋爱经验特别丰富，但她还是个处女哦。 妈， 为什么呀？ 不可能！ 你看， 你把她说生气了， 她不好意思了。哎呀， 十六岁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妈，过来， 帮我尝一下这个汤。啊啊，行了，你们好吃好喝啊。 好，姐，别管了啊。嗯， 你看人，佳，你大哥跟姐姐赔礼道歉。妈妈做的不对啊！但是静静，这事你不能怪我呀。你说我免费那些阿姨们每次见到你，他们总要问长问短的，那我总不能说你是单着吧？雪啊，那些日子，你天天上班早出晚归的，家里又没人跟我说话，那我就见见那些阿姨，那免不了要关心这关心那个。 不要生气了啊， 妈，我知道呀。你就算编也编得靠谱点吧，什么海归 CEO 的，编那么高端干嘛呀？ 我编都编了，我还编了低端的，让我嘴上过过瘾不行啊？ 还有那个宋超，我跟他不可能啊！你过两天跟他们说一声，我跟他分手了。 哎，不行，这宋超小伙子不是挺好吗？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我还那么喜欢你，你再给他点机会，好好相处相处呗。 喜欢我？怎么可能啊？开玩笑吧？你不知道那天我们相亲有多尴尬，他压根看都不看我一眼，好吗？啊，一看就是被你们逼的，你能不能就别为难他了？ 怎么会是逼的呀？是他主动要见你的，好不好？啊，你就用你的聪明脑袋好好想一想，咱们家就这个家境，哎，人家家里巨有钱，家底这么殷实，他的父亲还开了这么大的企业，我怎么好意思主动跟人家提亲呢？不想想的，又说我财迷，最不爱听。 我跟你说，上次你对孙超这样。你肯定是误导了，下次好好请他吃个饭，给他赔礼道歉。还有，你给我拍几张照片发给我，对你们阿姨们有个交代。 不，所以他喜欢你啊？ 所以有个超好看的富二代喜欢你， 他真的很烦呐。就算再有钱再好看有什么用啊？更何况也没那么好看。 那你干嘛要约他吃饭？ 就是啊，你约上次吧，有点不太好意思，就当赔礼道歉了。哦。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喜欢你啊？ 我觉得啊，性格。 不可能啊！ 你不是不吃甜的吗？ 那还不是你俩害的？你看你俩说那么多，多浪费啊！ 差不多行了， 不能浪费啊。静静，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市场部的小张和香香下个星期要结婚了，他们给我请帖的时候，我说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所以到时候位子可能分开来坐。 啊，你跟别人说我们分手了是吗？ 那不然呢？位子怎么排呢？ 行。 哎，等一下。 怎么了？ 你是快过生日了吗？之前给你买的，你想要的 iPad Pro。 不是分手了吗？你送我礼物干嘛呀？ 我把你 iPad ID 都输进去了，你拿着。 那我得改个密码了。既然都分手了，你用我账号干嘛？ 东西，现在就差这个哈，做完以后发我。哦，好。师傅，因为我们是一个以香槟为主的活动，所以不知道能否把香槟融入到蛋糕里面。 关于尺寸、造型还有品牌 logo 这些要求都可以满足你，但香槟口味的蛋糕我没有听过，没办法向你提供。 香槟味真做不了吗？ 做不了，这朗姆酒百利甜的可以，这香槟味真做不了。水果切细点。 要不您参考一下我们现在店里做好的两款蛋糕，一个是新鲜的无花果伯爵茶慕斯蛋糕，还有一款玫瑰覆盆子荔枝。在蛋糕胚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立交酒。 那能否把您这个立交酒换成香槟呢？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您一个客户去研发一款全新的蛋糕啊。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的，是有人做过香槟味蛋糕的。 就算有，那肯定也不是传统口味的蛋糕，做出来的话味道也不会太好。 就真的不能用香槟吗？ 不好意思啊，我们确实帮不到您。 不好意思啊，帮不了你，我先去忙了。 谢谢。 所以你想让蛋糕里面有香槟的味道？ 对，香槟味最好是浓郁一点，比如说你吃一口蛋糕，就像喝了一口香槟一样。 确实有一些蛋糕会用到奶酒或者朗姆酒之类的去调味道，但是用香槟，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们学的时候，师傅也告诉过我们，像这种发泡类的饮料是不适合放在蛋糕里。 当我是异想天开了吧？ 啊，没事，我帮你试一下。 啊？ 我说我帮你试一下。 哦，那会不会太麻烦您啊？ 没事，反正今天没课。 好， 你坐，你坐，你不用管。 谢谢，我还是不坐了吧，我来帮你拿东西。 哎，不，你先洗手。 洗手在那儿。 在那儿。那个帮我拿一下，白色的。 这个。 罗宾呐，怎么回事？夏梦那个是怎么回事？说一下。 不是经理，夏梦她有点特殊情况，我平时带她也只是在没课的时候才带她，又没占用工作的时间。 你带一次、带两次没问题，你一直带啊？啊，买你客人怎么想？ 不是我， 对不起，是我非拉着陆教练带我练的，跟他没关系。要不我从现在开始买课吧，前几节也算我的，好不好？ 经理，你别听他乱说啊。他前阵子刚失业，然后后来还去了对面那个肥肠干饭打工，也是刚干没几天就走了，哪有钱买课 啊？没事的，我最近找到新工作了。 你找到工作了？ 啊， 在哪儿啊？还是餐厅吗？ 不是餐厅，送外卖。 送外卖？ 一个女孩送外卖，哎呦，太辛苦了。 啊，没关系的，我就当做有氧了。啊，哎 呀，我也不瞒你，疫情期间呢，我们健身房没开门，我也送外卖，那可把我累坏了。而且那帮人呢，动不动就给你差评，我干一天就白干了。也是要加油，人呐都有不如意的时候，总会熬过去的啊。嗯，云呐， 哎， 好好带他，低调点儿。 行， 就当我没看见。 我知道，行。啊，那个经理，我记得咱们健身房不是在招那个会籍顾问吗？对不对？要不然让夏梦也来做兼职怎么样？ 可以 啊。嗯， 我要送外卖，没有时间的。 你是兼职，不用过来工作，有空的时候去路边发发传单就行了。 对，很简单的。 要不算了吧，我长得也不漂亮，应该拉不到什么客户。 谁说你长得不漂亮啊？夏梦，你不能这么想，咱们小城市来的，在大城市打拼挺不容易的，哪怕多一点收入都是好的，对不对？反正这个工作很轻松，你每天都要来健身，到时候下班了我陪你一块去，怎么样？ 好吧，那这工作有什么 KPI 吗？ 什么是 KPI？ 就是有没有什么业绩的要求？ 有，你每个月啊至少去拉到三个新客户，你才可以免费健身，而且还省去了一大笔会员费。虽然没有基本工资，但每拉到一个客户，我们就会奖励100元的提成。 100块钱啊？ 对， 这么多啊？可以啊，夏梦。 啊， 100块钱。 哦，这么好啊！ 看起来不错啊。这样能烤得出蛋糕吗？等我一说。 应该是比例不对，我再试一下。应该是气泡的问题，等气泡消了再试一次。试一下吧。 这样得等多久啊？ 1个小时吧。 这两个蛋糕呢，是他们这店的招牌，味道特别好吃，跟我在法国吃的一模一样，绝对没有产过。 爱不许吃，这么可爱，你怎么舍得吃呢？ 那你是要打包带走吗？没事，我可以再点一份。 哎，你等一下。好了，可以吃了，挺好看。 这个呢是咸蛋黄芝士口味，上面还加了蜂蜜，你可以尝尝。 算了吧。这种价位的蛋糕肯定不用添蛋黄，而且咸蛋芝士味听着就腻，又甜又咸的，不能好吃。 这个主要是它比较好看，这个比较好吃，你可以尝尝。 是吗？你就那样吧，普通千层，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你今天叫我出来吧，我还挺意外的。 还不是因为你在直播间给我刷那么多礼物啊？啊？开玩笑的，一会儿别刷了。 为什么呀？ 你想呀，你给我刷100块钱礼物，60块钱平台抽走了，又到不了我手里，不是白刷了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 直接微信转账给我不就得了？ 好嘞。 哎，别。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直播间做菜呢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收礼物，明白了吗？ 明白了。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其实是那天我在 KTV 没给你打招呼就走了，觉得不太礼貌，想跟你道个歉。 不用，其实那天我也挺招人烦的，是不是让你特别不舒服？ 是有那么一点。 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有这么个毛病，可是我一直就改不了。 这样，你每次说话之前，脑子先过一遍，想想这句话有没有不妥的地方，然后再决定说还是不说。 如果思考完了以后，我还是不知道该不该说怎么办呢？ 那就别说了呗。 好，那我现在就试试。 看吧，你就安静了这么一分钟，我就觉得你比刚才顺眼多了， 是吗？哎，你说如果我当时没有出国的话，咱们是不是都已经生孩子了？ 对不起，我还是闭嘴。 张婷，张婷，这个蛋糕真的做得很漂亮，而且看起来很高级。你昨天晚上应该试验了很多次才成功的。 请问你是？我 是张婷的朋友。 朋友， 应该算是朋友。 张婷，你在里面吗？ 哦，其实刚才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这房间没人了。 是吗？ 所以你也是来找他的？你也是他朋友吗？ 我是他女朋友。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上次相亲大会上吧。 哦，你是那个最佳人气奖。 嗯， 你昨天晚上是在这儿过夜了吗？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只是做蛋糕工作。我请他，哎，他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没有，当然可以。喝咖啡吗？ 不喝。 来， 谢谢。实在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我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啊，没关系，昨天你太累了嘛，很正常。 我是白天工作特别累，我是公关公司的，我们公司拜托张婷帮我们定制这款蛋糕。 哎，对，蛋糕还没尝吧？ 啊，没有。 我跟你说啊，昨天怪我了，太死板了。你睡着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可以换一个思路。显然这个蛋糕，哎，你先尝一下啊。显然这个蛋糕吃起来有香槟的味道，不一定非要在蛋糕胚里做文章，所以我就把香槟融进了奶油里，涂在蛋糕上，之后呢，再用香槟酒代替朗姆酒做一些酒酿葡萄，再嵌到这个蛋糕胚里。你先尝尝吧。来，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一会儿你把这个带走。 好。还有流心啊。 嗯，来。谢谢。怎么样，还可以吧？ 嗯，香槟的味道特别浓郁，还有这个白葡萄啊，它在里面的这个味道甜甜的，融合的刚刚好。 太好了，我还担心没达到你的预期呢。 嗯，没有，超乎我的预期。 行，那就好。 做了一晚上蛋糕，是不是很累呀？ 哎，不好意思，我好像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没有，能做出来我真的非常开心，一点都不麻烦。 啊，还开心？要是弄坏了身体怎么办？下次不可以这样了。 啊，知道。 我去个洗手间。 啊，行，你用，就在那边。哎，你要不要尝一块？ 你昨天晚上真的只是在做蛋糕吗？ 当然了，不然呢？ 你不会一边在跟我交往， 一边在勾搭最佳人气奖小姐姐？ 说什么呢？ 不可能，她长得那么好看，你说是不是长得不好看？ 行，你看啊，你也说了长得不好看，你觉得呢？ 你说你俩是说我长得不好看吗？ 芳姐，姐好吗？ 我好，我马上就好。 想看见爱的眼，外表要来点。 吃得太快。